一份调查对象主要为本科毕业生的报告显示说，2018年毕业生普遍期望租金较低，79.53%的毕业生呢期望租金低于每个月2000，其中1400到1600一个月的占比是最高的。对于3000元每个月的租金价格呢，接受度比较低。不知道你的房租是多少钱呢？ 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。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。

炎炎夏日，一边看世界杯一边撸串，这是你的最爱吗？你知道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撸串吃烧烤的吗？最爱烧烤的其实是汉晋南北朝时期的人，他们还给后世留下了大量出土食物和图像呢。所以你热爱烧烤，热爱的不是食物本身，而是热爱历史的传承啊。 沙滩， 让我找到沙滩。 在《少年说》节目当中，一个高三的男生向喜欢的女生告白，说把你的高考志愿拿出来让我抄一遍吧，以后我还想和你一起加油好吗？随后被表白的女生大声表示同意，说好，真是满屏的青春回忆呀。那个时候的单纯可能就是青春最动人的地方了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